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长游锡堃今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新冠肺炎纾困条例特别草案，截至中午，朝野党团就草案名称达成了初步共识，在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中加入 COVID-19。 至于防疫津贴、产业纾困条文还没讨论，中午先休息，下午继续协商。今天朝野党团协商共有12个草案版本，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表达希望以行政院版共有18条条文为主讨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希望防疫照顾假要在特别条例中明文规定，投入研发疫苗还有抗病毒药物团队一旦成功研发，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专案奖励金。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提出防疫照顾假生活津贴是依就业保险平均投保薪资按日薪乘以60%，大约是675元。至于居家检疫还有居家隔离的补偿部分定额，希望入法，好让劳资协商能有依据。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认为，这次预算规模达到了600亿，期盼草案当中增加成立委员会的规定，强化监督能量。朝野上午经过2个钟头的讨论，同意草案名称加入 COVID-19。 至于防疫照顾加入法还有产业纾困的细部内容，下午继续讨论。立法院朝野今天协商防疫纾困条例，然而条例当中没有规范雇主应该给劳工隔离期间薪资，形同劳工配合防疫却放无薪假。好几个劳工团体今天齐聚立法院前，要求特别条例比照 SARS， 受隔离者应该给公假还有工资。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总干事陈淑伦强调，就算紧急情况也不该牺牲劳工权益，目前已经近百个工会连续响应特别条例当中应该明定隔离假期间给予全薪。台北市环保局工会代表提到，政府愿意纾困企业几百亿，但是劳工隔离期间的给假和薪资却推给雇主，非常不负责任。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企业工会理事长郭慧莹指出，医护人员需要照顾病人，绝对是最有可能需要居家隔离的高风险群，不能又要医护人员第一线防疫作战，还要担心自己放无薪假，家中生计没有着落。好几个劳工团体和工会今天呼吁防疫隔离假应该强制雇主给薪。劳动部指出，纾困条例属于隔离检疫期间人身自由受限制的给予的补偿，如果要求雇主给薪，不符大法官解释。工会估算，即便全国受隔离人次高达50,000，所需薪资补偿最多10亿，可以让劳动者安心，确实有效防疫。而且每名劳动者都是全民抗疫，同时也能维持正常生活的功臣，希望立法院审慎考量劳工付出以及防疫贡献，明定给予受隔离、检疫、治疗期间劳工全薪假。此外，自营作业者还有实薪人员也该订定相应的纾困补偿措施，好让社会各个角落执行防疫的劳工没有后顾之忧。不过，劳动部指出，依照司法院释字690号解释，非确诊病人若因接受隔离检疫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应给予合理补偿。需要隔离检疫的民众不是只有受雇者，还包括了自营作业者，好比说计程车司机、摊贩。所以纾困条例不是以公假的角度思考，如果要求雇主给公假也给薪，反倒是把防疫责任转嫁于雇主身上，不符大法官解释意志。受雇者如果因为执行职务，像是医护人员受工作影响必须接受隔离检疫者，可归责于雇主，雇主本来就该照给工资，不需要重复在特别条例当中订定。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151点，跌幅1.3%，来到11534点，成交金额1381亿。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下跌73点，跌幅3.41%，最新指数208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7点，指数303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1点，涨幅1.05%，来到11750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398点，跌幅1.46%，来到269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9点，最新价位3151点。日本今天国定假日，股市休市。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和金门马祖容易受到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东半部含绿岛蓝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可能出现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抱歉抱歉，有看到我的玻璃鞋吗？ 公主，这里没有你要找的玻璃鞋，只有陈云宝泉传承百年的手工婚嫁喜饼玉丹波。采用进口奶油、天然优质的乳酪、蜜渍红豆与白凤豆沙，滑润的迷人内馅，质地细致的饼皮层层堆叠，让你一吃就停不下来。 哇，一世纪的幸福饼，再给我来一口。 婚嫁喜饼就选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百年饼铺陈云宝泉。 一半太阳， 今年你一定要认识的好声音，创作女歌手傅建颖， 你是我眼睛里的太阳， 感性清亮的歌声一听难忘，个人创作专辑《一半太阳一半月亮》现正发行。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今年升大学落点公布了，你可上哪所大学？将来要找什么工作？现在应该读哪个科系？一人力银行一告诉你。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如果能回到你爱我的时候，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吓死我了！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啊，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Diddy Mouse， True。 我想请问广播女神，你在看 App 看什么？看得如此入迷呢？ 因为我不太了解 Diddy Mouse， 觉得他很神秘。想说我刚刚来查一下他到底背景是什么好了，就陷入了 Diddy Mouse 的世界当中。我一直觉得刚刚那个 Diddy Mouse 他们是一个团队，一群音乐人在一起玩，后来才发现哦，是一个人。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周末还有精华重播，在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一个星期六天，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喽。 还有 YouTube， 耶、yeah, ！就算每天错过了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我们每天呢处理好之后，就会把当天 处理好， 对，处理一下当天的节目内容，就会上传到上面去喽。Moby。Horseman，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帮你的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让我们大家来帮帮你的忙。最 最近呢，蛋宝发行了新专辑，但新专辑只在他自己的官网做贩售。哦、你现在要买实体，我记得已经是买不到的状况，现在只剩数位了。但数位，我看了一下，你收到那个连结是一个连结，就是你要把它下载下来。所以，假如我要播的话，我不就要先把它下载下来，烧成 CD 再来播放吗？ 哦，对啊。新歌哦， 对啊， 所有的数位串流平台也没有吗？ 都没有。 What？ 蛋堡的月光下，报告报告，最红的剧我都追完了，求推荐。 哎呦， 都追完。哎呦，最近不是最新的就是《梨泰院》吗？ 对啊，《 梨泰院》不可能追完吧？他都还在 三月底才会完。 对呀， 那没有办法，所以我忍着不看啊。 再忍一下。 我可能，我希望可以撑到三月初再开始。 我真的觉得剧好像没有追完的一天。如果你有心要把所有剧都看完的话， 哦，如果真的全境扩散哦，这个病毒在全球的话，那大家都无法就是产出的话，那的确是才比较有可能。 然后在后面有一个人推荐，我不晓得你是有看还是没看呢？日剧《熟男还是不结婚》，就是《熟男不结婚》阿部宽的第二、第二代第二部，好像很好笑。Are you kidding me？ 大胆的说出你的心声吧， 超难看。我知道我个人有追剧的怪癖，是我很容易看到后半段我就会很不想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如果你没有那个钩子一直勾住我的话，就是会觉得很烦，就是很焦躁，就普遍都觉得那个剧都太长跟太多。熟男还是不结婚堪称算是在第三集就让我 就已经受不了了， 然后我就是有点，因为他第一部真的太有趣，太可爱了， 哦哦， 所以最近就是电视又重新在重播，因为我可能要播二，所以把第一次用来重播，就是很多妙点在里面，但第二个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我看了三四集真的看不下去，跟我朋友就是有点面有难色说啊，不宽那个我真的不行啊，我第一集就不看了。 我也是啊， 就这 而且我那时候我看第二部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家那时候网络不太好，还是 你说阿布宽脸很糊是不是？ 不是，就是整个那个颗粒跟那个色调，我想说这是在几零年代。然后我又印象中就是大家盛赞，然后马伊说什么第一部很好看， 第一部真的很好看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色调，我想说这会不会是第一部？然后就看了第一集，我想 会不会第一部其实第二部是在第一部拍完之后他们就已经偷拍好了？ 哎，那如果这样有连贯性，它就不会像你说的这么烂啊，不是吗？ 不是，是剧本很糟糕，很糟糕。 我猜这个人想问想见你好不好看，但打成相见你了。相见你，你觉得好好看吗？哦，不好意思，我没有看。 许光汉蛮好看的。 你说许光汉本人蛮好看，还是 他最近不知道拍了一个什么，反正就是男友视角，然后在那边视讯，在那边跟你说，嗯，好，那我们明天约会哦。那个哦， 你想当许光汉女？你是许太太吗？ 啊， 你是许太太。 讨厌啦，你要这样跟我讲话。 帮帮忙啊，我家人齁在上上星期四去日本了啊，上星期五日本已经变成二级警报了，我家人今天要回国啊，怎么隔离我家人啊？你说你的家人要自主隔离是不是？ 对啊，家人要自主隔离， 那就是 你可能要去住青年旅社这样子吗？ 或是自主隔离，我记得不就是要保持，就是那个有公告啊，保持多少距离、 啊， 然后他们尽量就是在他们房间里面，不要直接接触，这个都可以查到。你要如何隔离你的家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你家人真的有这种防疫观念吗？如果很多人 如果根本没有，他想出来就出来。 对啊，或者像 SARS 那时候，以前就是有人明明染病了，但家人就是我隐匿，我不告诉你。 嗯， 其实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子啦，就是我们现在没事的人，然后就会觉得说，哦，你们应该要做这样。可是真的，你有染病的人，你根本就不会想让其他人知道。 这礼拜呢，就是开始会有小朋友开学了，然后我就有听到妈妈在说，那个因为你去学校，开学老师都会问你说，啊，你那个寒假或是什么过年，你们有没有出国玩？然后就是小朋友，就算他有出国，他爸妈跟他讲说，你不要跟老师讲 哦，不可以讲哦， 不可以讲哦，不可以讲你有出国。Crying over you, honey. 或是譬如你刚从日本回来，然后呢你现在要去看牙医， 嗯， 然后你现在都要填那个卡嘛，就是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嗯、 你经过几天了吗？ 嗯， 那怎么办呢？你如果说老实说，对，我从日本回来，那就没牙医可看啊。就是这就是很简单人性的考验嘛，就是你要不要做对的事情，你要不要做正确的事情。 嗯， 可是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做正确的事情。 你现在当然你在第三个， 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客观讲说不行啊，你就是要讲啊。但如果是你呢，你自己摸着你的良心，你呢？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oo but third. When you aiming high, I'm aiming higher. I'll be running fast when you feel tired. You try to play a game. Tricks are all the same. I'm getting stronger, so hey, I'm not too.甩掉所有的假象，亦或是假象。

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们是 The Thing Over the Hill。这个小时我们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人网 App 上面。如果 App 你觉得进出不方便，你也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请问痣上面的毛一定要拔吗？ 不用吧，不用吧，是我的幸运毛，不拔的。 哦，那是幸运 lucky， 是不是幸 lucky 毛lucky hair？ 没有啦，我不会拔啦。 女生也不用，不分男女， 不是 不分观感， 是看你想不想要啊。你若长得 我好奇，就是这个世界普遍对于痣上有毛的想法是。我看很不舒服，我真的很想拔，我真的很想拔。 普遍来说，应该是会拔吧。I don't know。我在锁骨这边啊，又不是大家看得 到。那你痣上有毛啊？ 有一根呢、啊。 明显吗？ 不明显吧。 就是像汗毛那样细细的。你现在在搓它吗，师爷？ 我现在要 师爷， 我要确定一下它在不在。 它有长到你可以这样摸搓它。 还在，还在，还在，还好，还好，我还活着。有一个帮忙问题很值得问啊， 在哪里？ 马克、玛丽觉得买保险有必要吗？ 哦，买保险有必要吗？什么保险？ 对啊， 旅平险啊，不便险啊。 旅平险、不便险有必要吗？ 还。旅平险不便险，我是真的觉得蛮有必要的啦，因为我就是觉得， 你说万一出事该怎么办？ 对啊，万一真的滞留在那边，有点钱可以花吧？可以让我住宿吧？ 可以实报实销吧？ 对啊， 直接奔往五星级酒店吧？那如果呢是癌症险？ 癌症险我没有研究，但是因为我被我家人强制保险，所以我就是一定有保嘛。 哦，他们有帮你保癌症险？ 有吧，就问你什么确定什么癌症，你要住院，你要治疗，然后那个病床的钱，然后那个什么什么，然后你之类的，我忘听过他讲解一次，就觉得好了过。 癌症险如果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 嗯， 哦，非常值得保，非常。非常。 那现在呢？ 现在可能有点贵了，有点高估了。 因为那个内容太多细节了，就 然后最近最常大家会被推的应该是长照险， 嗯，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也许会比较需要是实支实付的医疗险， 实支实付没错。 然后再来，我觉得一定需要的是意外险。 意外险是？ 意外险是今天就突然 出，你说让我工作，我不能工作的时候。 对啊。 然后他帮我的工作补偿就对了。 嗯，就是你今天突然受伤了，然后反正就是发生意外， 我不能工作了。 对，可是通常这个意外险比较麻烦，是这个意外险常常都是在人寿公司里面，它都要附在一个主约下面。 嗯， 主约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什么长期寿险啊，然后医疗险啊，然后。长照险，那个就是一年可能就是要喷个两三万、三五万，甚至更多的。那或是另外一种，你可以找产险公司保意外险。 嗯， 对啊，产险公司就是那种保那种什么火险啊、车险啊、你的车子的那种。 嗯， 对。 但他还是没有说他觉得是要保什么险，值不值得？ 嗯。我觉得最重要应该是一个意外险，就是才几千块，可是，那个要怎么讲？返原率？ 返原率？ 就是如果这真的发生了， 你 可以拿回 的返原率啊， 可以拿回的钱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会对很有帮助。然后再来就是要看你是不是你家庭的经济支柱 啊， 对啊，如果是的话的那个考量不太一样。还有另外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啊，你是不需要买保险。 这个句话我非常常从很有钱的朋友身上他听到。 对啊， 有钱人没有在保险，保险 是不需要，保险是给中产阶级跟穷人用的。 嗯，他就直接讲穷人。 Little Glee Monster 这首歌曲叫做 Starting Over。有人在说，有人用过牙齿美白吗？你在问哪一种的牙齿美白呢？牙齿美白的方式也是百百种， 用喷的呢，用贴的呢， 用刷的呢，用照的呢，用贴假的呢？ 假的哦哦，直接换的。黄色社会的 Short Baby， 他说：“我想问的是，那个用照的买课程的，之前我有买过，就是那个他标榜是可能那个他的凝胶很温和，不会太伤害牙齿，然后简简单单，不会刺激。但我觉得温和的背后含义就是会 没什么用啦， 会有一点效果啊，有一点效果之后，他也会很快就会回来。哦、你可能要一直在维持那个 课程买下去， 对，要买下去。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 不用。 你要多白？你是真的很黄吗？ 应该连线一下夏雨欣啊，夏雨，我要像夏雨欣那么白。 那可能那种凝胶式的温和，我觉得。办不太到， 但夏雨欣是做什么？他是不是做一个？ 应该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像贴片吧。我猜，我没有问过他，可是我觉得很多 白到哇哇、哦哦、就张不开哎、欸、哇 、哦！很多艺人应该都是做贴片，哦、就贴用贴的， 就像指甲上面的光疗的那种感觉。 我没有研过到底那个贴片或是那个 他需要换吗？ 在做什么、欸？哎，怎么做的？其实我没有研究过。嗯，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也许我要拍婚纱了，也许我有个重要的工作， 我那个场合我想我看起来更白一点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是那种凝胶类的，或者是你自己去买那种美白贴片回来按照它的主视贴的话，都会有一点效果，如果只是为那个的话， 或是请后置帮你牙齿调白就好了，不是吗？ 可以这样吗？ 对 啊，以后如果我们有拍影片，我都跟你说，我只要一露牙，你那边就帮我弄白一点。 我专业不是影片制作啊。 那你专业是什么？ 我专业在那边陪他聊天啊。 喂， 喂， 你是？ 你好，我是妞妞。 妞妞，你有什么忙需要我们帮的吗？ 我想要哼一小段歌，然后问你们这是什么歌？ 我天 哪！我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来，交给我们那个语音辨识欧马克。 这有点难哎，试试看。 好，我开始喽。 好。 就这样。 好不想多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 哒哒 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玛丽要用一指神功慢慢的打，你等一下啊。 好哟。 你在哪里听到？你记得吗？ 广播。 哦，在广播上听到。 那我播给你听听看哦。 好耶。现在的你是否也在想我？对，就是这个。 哎，很久没有播这首歌了哎。 我觉得很好听。 我觉得我们有帮上忙，我们很快乐。 耶！ 谢谢，拜拜， 再见，妞妞。 天哪，好久没有这种完整的帮帮忙了。 简单轻松，然后真的可以帮到吗？ 对。嗯。恋はした胸は抱え 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儿科陈慕容医师。防范武汉肺炎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勤洗手，因为生活环境中容易让手上沾到细菌病毒，如果再摸到眼鼻口就有可能会被感染，所以正确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疾病。请确实做到正确洗手五步骤，湿搓冲捧擦，养成正确洗手习惯，大家一起预防武汉肺炎。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老板，买工业用地， 现在价格太高了。 买厂办大楼， 不习惯。 那 我就是要有天有地的透天厂房。 南崁 MIT 透天工业园区，稀有透天厂办，低公设高规格，100平到1000平，60家企业进驻肯定。台商回流，产业大聚落，乙种工业用地可厂登，自备10%，马上进驻。03-311-6222，311-6222。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乔尼、 林乃菁、 苏伟、 马克、 玛丽、 唐金莹、 黄子佼、 尹昕、 黄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郭书瑶。 希望能多保持天真， 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 三星陪你洗脑，无法克制对你的好， 你对我的真诚，我专属的身份，没有改变的可能，你是我的毒药， 这不是玩笑，我想你成为我甜蜜的烦恼，带着你晃荡，有哭有欢笑，我的真心你一定会感到了， 恋爱的信号在身上传导传导，你送我的记号，让我失心疯，也呈现了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你问我喜欢你有多少，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 爱情的学问我们多少都有些天分，喜欢能够保持天真， 爱你爱到无可救药，田雅或再加上了徐凯西。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记得准点报时，休息一下咯，喝个水，上个厕所，动一动吧。 在没有月光的夜，在没有人陪的房，在孤独的气氛，只剩我一个人，想着你发呆到天亮，黑暗中有你的脸看着我甜甜的笑，不知道怎么好言才发现你现在的你，是否也在想我？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在每次相遇中探寻记忆，万芳全新单曲《时间梯》，6月13万芳30小巨蛋演唱会，2月22正式开卖，和乐音乐。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田馥甄《旋日》。第4名，宋念宇，默念你。第3名 ，Jam 邓紫棋，透明。第2名，张若凡，赤道上有知更鸟。第1名，周兴哲，受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滞留湖北省荆门市的血友病少年和他的母亲预计今天晚间10点44分搭乘长荣航空班机回到台湾。荆门台商协会会长简俊南指出，目前两岸航班只开放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以及虹桥机场、厦门高崎机场，还有成都双流机场。考量距离与车程，决定开车从荆门市出发，经过高速公路抵达成都机场。简俊南透露，马姓女台胞和她的儿子自从封城之后没有踏出家门一步，确定计划成行之前也到医院抽血检验，取得了医生健康证明诊断，一并带回台湾。大甲妈祖预定3月19号起驾绕境，但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网路取消绕境声浪不断。大甲镇澜宫副董事长郑明坤质疑网路带风向，强调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庙方正在研议防疫措施，如果绕境取消，是不是菜市场不要去，学校也不要开学。郑明坤提到，3月很多宫庙都办大型活动，为何网络只冲着大甲镇澜宫，分明就是政治操作，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不要混为一谈。绕境沿途宫庙为了迎接大甲妈祖，所有作业都已经启动，庙方也在研议起驾的时候是不是把神轿放在庙前大城，降低室内群聚感染可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正在严拟医师人员除非报准否则禁止出国。台湾医疗劳动正义与病人安全促进联盟今天建议全体国民都不要前往日本和南韩以及中国疫区，同时建议暂停200人以上的大型宗教活动。不少医师人员质疑出国禁令没有法源依据，也对医师人员不公平。尽管医师司今天强调这是依据医师法24条还有医疗法27条，但是医劳盟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当医院还有医疗人员与国家一同抗疫之时，全体国民都不要前往旅游警示2级还有3级的疫区，客机限航或停航，停止200人以上大型集会与宗教活动，医疗人员就近加入工会，确保防疫劳动安全。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今天排定五党籍还有少数党团委员参加常设委员会抽签，虽然民众党团希望蔡碧如参加卫环委员会，但是最终民众党五位立委都抽到了其他委员会，蔡碧如抽到了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赖香伶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张其禄财政委员会，邱成远经济委员会，高虹安内政委员会。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的部分，邱显智交通委员会，王婉玉社福卫环委员会，陈娇华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无党籍的林长佐抽到了社福卫环委员会，台湾激进陈柏惟抽到了财政委员会。马来西亚首相办公室证实，首相马哈蒂已经向最高元首马国国王提交了书面辞呈。马来西亚媒体报道，马哈蒂切割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将与部分执政党和在野党成员另组执政联盟，这令执政不到两年的希望联盟政权摇摇欲坠。路透社下午发出快讯，马哈蒂已经向马国国王提交了书面辞呈。高龄94的马哈蒂两度担任大马首相，第一次是从1981年到2003年。2018年5月成功推动了马来西亚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同年5月10号宣誓就职至今。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83点，跌幅 3.87%， 来到207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8点，最新价位30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现在上涨132点，涨幅1.14%，指数来到11762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425点，跌幅1.56%，来到268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成为315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51点，跌幅1.3%，指数11534点，成交金额1381亿。日本今天国定假日，股市休市。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容易受到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瓶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 哎呦，小美，怎么这么巧？ 对啊，我今天来这附近面试工作。 工作还没有着落？ 对啊，工作不好找。 一定会找到的，而且啊，虽然你在待业期间没有劳保，但还是有国保保障哦，记得要按时缴纳保费。 没有工作还要保哦？ 当然啊，待业期间自动纳入国保，让未参加劳保的民众生活上也享有国保身故、生育及重度以上身心障碍事故的保障，保障衔接不中断。如果有劳保年资，老年还享有劳国保双年金保障，未来可依照劳保与国保各自累积的年资及计算方式分别领取相关给付。 那我在找到工作前怎么样也要缴国保咯？ 待业期间有国保保障，老年还享有劳国保双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今年升大学落点公布了，你可上哪所大学？将来要找什么工作？现在应该读哪个科系？1111人力银行1111告诉你。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小事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人口中说的誓言。 稍稍的爱要坦荡荡，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生火灭火大会。最近那该死的欲望是不是又在爆发呢？想买，想买，我受不了啦！全联那个极点，那个马卡龙色，好可爱，我想要。说到那种复古家电，怎么这一波没有烧到您太太卡提亚呢？ 先不要讲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可以不要讲这个话题吗？ 哦，对不起。 他今天早上传给我说，他现在想要买什么城西城蛮的防城蛮的城蛮机，有城蛮机这种东西吗？ 有啊，我们在讨论过啊，有一台3000多的，然后之前大家去日本大扫货，因为那一台就是轻便、体积小，然后简单操作又好用。我自己也有考虑过要买那一台，但后来我用我的念力相信。尘螨不会影响我，所以我就没买了。他想要买那个。对对对，那念 Iris 吗？还是 Iris？ 说那个全联马卡龙的烤箱心得文一片雷，轰天雷，为什么啊？是不是真的是可爱而已？ 重看不中用， 因为它真的是就是那个颜色可爱嘛。如果铁乐室有出那个颜色的话，就把你家所有家电外面喷那个就好了。 啊，难怪昨天去全联以后，他很开心说：“这个我要几点？” 哦，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他现在目标 就是为了这个吗？ 我想就是那个马卡龙色薄荷绿的家电，有果汁机，有烤箱，有弄咖啡的，还有帕里尼那个压吐司机哦。 回家把它丢掉。 萧敬腾《海域恋》，嘿，马克，之前你说要买的电动麻将桌，嘿，买了吗？ 没有。 我想来点鼎泰丰的。 今晚来点鼎泰丰吧。 哇，不好唱。那个广告很妙哎。 那广告就是一次拍完，然后一次切的，就是五秒五秒，一直在 YouTube 上面狂放。 就是那个概念是什么啊？ 意思就是想点什么就可以点到啊！你如果真的去点，我告诉你是点不到的。 被骗了！ 卢广仲一说要加香菜，我就不看到就讨厌。 哎、欸，这个真的不行，因为这大部分哈讨厌香菜比例还是蛮高的、 啊， 这个算是蛮危险的一步棋呀、 啊。对啊。 生活灭火，现在那个 Just Dance 2020 Switch 版、 嗯、 美国亚马逊韩运上来台湾只要台币715元，我该买吗？ 700多听起来好少、 啊、可是因为我不喜欢玩 Just Dance， 所以问我不准、 哦、 我就不喜欢那个游戏啊、 哦、嗯，所以喜欢的人就蛮值得的啊。 对啊，如果你会玩的话听起来蛮便宜的、 嗯。 Unusual 安室奈美惠再加上了山披山下之酒。生火灭火，我的气炸锅，但是我不是买 Panasonic， 哎、欸，我是它非 P 牌，飞利浦吧？ 嗯。 原本有附那个栅栏，我现在还要买其他配件吗？比如说像串烧架那些的。 串烧架我从来没用过。 啊，你有串烧架？ 有啊，从来没用过。最有用的是那个小锅子， 什么东西往里面丢就对了。 对啊，因为比较好洗。 上面盲人说，我串烧架一次都没用过。 对啊， 看来不用。生活灭火大会呢，就看看你最近有没有想买的东西，想用的东西，想要听听大家使用过的心得，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呢。欢迎把这些东西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就爱点你 UFO。 送你向我问候，让人忘了生活、那些汗毛迷途的路口，还有什么抉择没做好，给我片刻的轻松、就在那一瞬间，世界会转个圈，只是你不想问我，不是真的宇宙 《回声乐团海豚奇幻之旅》，请问250欧是台币大概多少钱呢？ 当你聪明足够、而那些哈密莫密密途的路，走进了莫里森的门口，再见我苦闷一瞬间，世界会转个圈。 8224元， 8224元不含运费，一台模型车，请问我可以买吗？ 不要吧。8000多块可以做很多事哎。 8000多块也可以买很多小朋友喜欢那个叫德什么的小型的模型车，很可爱，小朋友都喜欢玩那一个。小小的车，抖什么呀、反正爸妈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凯，你可以买好多，你整个家到处都是车库。Tomica， 跟抖差这么远。 Tomica 小布布。灭火，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关于戒指的部分，马克，你觉得刺青戒指容易糊吗？这件事情 目前才1年多，所以还好啊，我还不知道啊。 你自己会觉得你推荐吗？到目前为止， 我超推荐的啊，我超推荐的。哎、欸，拜托，一颗钻石要多少钱啊？ 我就在下面接一句是要接这个。马克的线条真的是蛮简单的 哦。你如果在上面刺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画像， 或者你要刺一个莲花，或是狮子王，那个注定就是会糊掉。可他们就是很简单的。 你如果可以刺更简单，譬如说就是菱形，或是正方形，或是圆形，那种可能就更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也是常常被问，气炸锅有没有推荐 CP 值高的？我们是小家庭，只有2个人或3个人。那我想就是我们精神领袖家里那一台咯。 没有啊，如果他们要追求 CP 值的话，我就不知道啊，因为就是 那是价位偏高的， 因为 P 牌就是最贵的啊。你如果要推荐 CP 值，我不知道，电台有同事有1000多块就买到的啊。 哦，是啊、其他牌子就对了， 是他牌，对啊。 请问马克，现在有一个看片平台叫做，怎么这样假的、啊？ 怎样？ 灭火卫士 啊， 一年只要1500 啊， 一个月499，买一送一变成两个月，我要不要充一年份的？一年只要1500，一个月499，一年怎么1500？ 这是怎么算的？ 这什么东西啊？ 让我查查。 YJC 说：“请问 Switch 推不推荐买呢？我去朋友家玩过，觉得不错，可是我怕我自己买就放在那边。嗯，你会这个烦恼是正常的。我觉得 Switch 这种东西哈，就是一群朋友有一台就可以了， 对， 不用多。”2009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Go Unique Suzuki， 一元复式 Suzuki 给你双喜临门。本月入主指定车款，享高额零利率，再送全国加油站5000元加油金。除旧布新，购车好时机。Suzuki，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基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基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基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2020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义娃娃属于你。义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着去过往，我就醒过来。 谁骗你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我不再多想什么，阳光明亮，空气变得发光，床上自由自己，不知忘了忘了你的一切，情绪像天空一样多云，世界是疯狂的美丽，今天适合飞行，把所有烦恼都忘记，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 刘宏华的一人跳舞，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我刚刚已经听完了灭火卫士了， 嗯， 超灭火， 非常灭火， 灭到爆， 嗯，而且还是一样建议一下大家，就是不管你有多喜欢看这类的片子，尽量少看啦，因为它会影响到你对于现实世界当中的就是 判断力吗？ 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就是那个东西，你可能觉得没有啊，我知道是假的啊。 嗯， 可是那个东西是会渗透进你潜意识的， 嗯， 就像有很多人在做那个研究，然后在讲说究竟暴力电玩对我们人会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子，嗯。那当然，现在目前在学界还没有一个定论，因为就如果有一篇文章出来说其实它对你的潜意识有害的时候，另外就会有游戏公司所资助的科学家会跳出来讲，没有，这完全统计上没有显著，怎么怎么讲一大堆。但我们用简单的常理来想就好了。你一直在看同样的东西，你的想法是不是会变成那个样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吧。 就像我最近觉得我自己有念能力是一样的，很可怕，真的会影响，太可怕了。刚说那个模型车8000多块，说Tomica 那个1:6，模型车比例1:18。 熟？ 你问我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不准啦， 因为我们没有在收集跟收藏模型车，所以就会觉得8000块 很 贵。很 贵， 对。 但是你那个问题的最后呢，你使用一个表情符号，那个表情符号呢，就是那个黄脸人的额头上有一滴汗 啊。 你会使用这个符号，应该就代表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什么意思？ 就那个讯号，就是你自己也觉得问出来有点就是 害羞、 害羞、尴尬，可以吗？这不就是很明显你的心情，你的理智也是觉得， 就你知道社会，你知道社会价值对你的这种想法的看法，其实你是知道的， 嗯， 就看你在不在乎社会价值咯。 嗯。 春春动的花圈，跳过爱天的世界。 克，你有用过 VR 头盔去看 NBA 的赛事过吗？ 还没耶。 那个要在哪边可以试看吗？ 我不知道哎。 去什么光华商场什么那些体验？那个是什么？我戴就很，我就像坐在场旁边在看球赛嘛。 就我不知道啊，感觉应该是吧。 还是我会在球场正中央，他们穿越我身旁。 我觉得 VR 的应用未来，我真的希望可以到这样，甚至就是我可以选择，就是我现在要当场上哪一个球员，就是用球员视角。对啊，而且如果一旦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一般人在学习东西会有很长 训练，这样 会有很长足的进步。就包括像我们之前在学滑雪，如果真的有 VR 的滑雪的话，因为 可是它不只是视线，你连身体的感官都必须要感受到。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滑雪有一个很重要的重要重点，是我们的脑子过不去，是我们脑子害怕。可是你用 VR， 就是你，因为你的脑子就已经是被你的视觉给控制住了嘛，所以如果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辅助你的话，其实是真的可以克服掉这些关卡的。 我们会不会人类进步得太快啊？ 啊，我还觉得太慢了，慢到爆。 再问一个手持式的搅拌机好不好用？看来这个问题呢，我也要帮您转接到一个会做甜点的人的那边去询问他一下吧。Kitchen Aid 吗？手持式搅拌机，我记得他好像都是用手在搅拌哎。 是吗？你说强强啊？ 对啊，我来问问他。 强强他自己有，他现在有自己的那个机器的啦，不是在用手持的了。 或是你有在做，也有在做料理吗？你有用过这一个 Kitchen AID 是 AID 吗 ？AID 没错， AID, 手持式搅拌机有心得吗？邪恶白兔，奇效我很笨拙，半岛树真让我自甘堕落，烟雾弥漫，就该曙光出没。什么黑暗之灵是迷宫？ 咬牙跟往前走，不破背后诅咒，眼神迷茫掉入漩涡。我在哪里？快救我！你难生环绕恶魔，逃不出黑暗的心魔。挥无声的怪兽，追逐呐喊不。 我遭受到拒绝了， 什么意思？ 我说，请问你有在使用这款搅拌机吗？强强说，是要送我吗？有在，我有在用啊。我说没有，只是想问你好不好用，不是送我，我拒绝回答。躲过现实。 可他不是说他已经在用了吗？ 有在用啊，但是心得拒绝回答。 OK。 他说，技术好的话，什么东西都好用。 黑暗力量的引我，原来是我幻觉的 真的不能跟很中二的人聊天呢。你只要把自己的腕力提升到跟搅拌机一样快，就再也不会有烦恼了。 你几岁了？几岁？ 只要你洗牌跟放牌速度一样快，你就不需要电动麻将桌了。 只要你的脚动得跟车子的轮子一样快，你也不需要交通工具了。这首 歌曲呢是来自于陈仁峰的 《黑暗骑士》。 You fall you 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王佑馨，在二月份推出了我的专辑《又见逆光的幸福》。记得当初呢，走上音乐这条路，是因为我认为演讲可以改变人，音乐可以感动人，所以透过我的歌曲，想要让生命故事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还记得在18岁的时候，我家就破产了，经过很多的努力，终于也在逆境当中得到我想要的结果。透过唱片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只要我们持续的前进，就有机会创造不一样的人生。 为受伤好多希望被埋葬，让我们手牵着手创造耀眼光芒。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我倔强的模样，决定我的翅膀，摊开温暖手掌，跟着我一起闯。 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放在云端谁来读取。我是万芳，这是我作词的新歌《时间梯》。 时间是生长梯，拥挤的呼吸里灌满记忆，我们还在一起，镜子里我的人是你，人家说 请接过，谢谢你。开始写这个词，想要说的是人跟人之间一种关系的缠绕，而这个关系跨越了前世和今生。有些人你只是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有着很深的缘分；而有些人，也许你们曾经非常亲密，如今却只是在电梯里偶遇的陌生人，说着请接过，谢谢你。有些情感，有些记忆，对方可能不记得了，你却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是万芳，和你分享我的新歌《时间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财政部及卫福部提醒您，综所税可以申报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适用对象包含聘雇外籍看护者、使用长照给付与支付服务者和住在住宿式机构者，还有自己照顾失能者。只要没有达到排付标准，每人每年就可以定额扣除120,000元，也可以拨打0800-000-321或1966专线咨询。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担心成绩跟不上，好想去补习哦。 你怎么不去补习班啊？ 想去补习班啊，但害怕肺炎传染。 远离肺炎，在家补习最安全。 征战一点通有顾问的数位教材，还有线上名师教学解惑。 征战一点通，滑鼠一点你就通。 到特力屋买冷气，亲切选购咨询，专业安装工法，完整服务最放心。即日起到3月2号，买冷气满10,000送1,000，早买早享受， 自主乐趣，自造美好。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要说的故事，年轻时犯的错，半世纪之后麻烦才来。他年约70岁，头发蓬乱，情绪愤怒激动，他把乳房检查 X 光片扔到我桌上。人工乳房老旧破损，放射科医师和主治医师表示，他的人工乳房得要更换了。他20岁的时候就隆乳了，当时呢，他在巴西半工半读替人照顾孩子。那次的隆乳没有花他多少钱，50年后，这一对人工乳房让他恼怒不已。我帮他检查了一下，发觉他身上那两颗不像乳房，反而更像撞球，触感硬得跟石头，而且年代久远，网络曾经流传过类似的隆乳记录，令人不寒而栗。我完全不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人工乳房，50年前还没有对植入物定出任何的法规，所以某些国家出现了一些太有想象力的案例。有一次我还在乳房里面取出了毛线球，这真的太有想象力了吧， 太扯了吧。 这项手术呢非做不可，已经让他够生气了，又听到社会保险不给付这个手术，他要自付一笔相当多的钱，更让他火冒三丈。我该怎么大胆要求他拿出白花花的钞票取出威胁身体健康的东西呢？尽管我努力向他解释乳房整形的保养并不列在国家优先的考量范围，而且一间手术室里面有4-5个人花2个小时专注的照顾你一个人，这也是要花钱的啊，可是他仍然非常的愤怒。 我试着要找到解决的方法，譬如说有没有办法向社会保险局申请一下特别费用来取出人工乳房呢？但是如果你要重新植入的话，还是没有办法申请补助，而且因为它很瘦，人工乳房占满了它整个胸部，一旦被取出之后，就会在胸前留下两个手套大小的空袋。他听到我说这些方法，他就觉得医生你很冷血，你怎么可以因为我年轻时候犯下的错误就让我这样胸部残缺不全呢？他看到我对他毫无帮助，决定离开。当时呢，我正在为另外一个病人看诊，然后我就听到了一阵的吵杂声，原来我的秘书刚才要向他收取100欧元的看诊费，他就向我的秘书辱骂道， 这一定是你要让我破产的阴谋，你才会见死不救，你们竟敢滥用医师名义，利用他人的不幸勒索敲诈。 他边走边咆哮，最后半毛钱也没付， 然后也没有完善的照顾。 对啊， 一个哀伤的故事。 Yeah. Oh my god，听到歌曲是来自许书豪的《不好说》。 嗯，其实现在这个整形啊，大家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多， 嗯， 然后好像越来越多人去动了这些东西，嗯、甚至还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嗯， 就你明明就是还在发育，就是还有可塑性， 还在成长， 还有可塑性， 它还没有到达高峰呢。 对，然后你就已经急着要把它改成你现在想要的样子。可是通常都会后悔的， 三思、嗯、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You're awesome， 拜拜。 我现在想要走，你以为一切都美好，抚摸我问我的脸，当这颗心